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

我的心海。 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呀开， 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，两颗心颤动，相信千年等待有我承诺，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，我绝不放手。

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大家好，我是金涛。下面这首歌曲是第五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主题曲，歌曲名字叫做《天地人和》。这首歌由戴玉强、莫华伦和魏松演唱。中国三大男高音用优美歌声为我们描绘出绿色北京的美丽画面，希望我们都可以行动起来，建设美丽北京。下面和你一起分享这首《天地人和》。 山色，永定河畔倒映朝气蓬勃。静听江水扬波，树摇风起。一

醒之后很憔悴，也在心里间会不会后悔，但夜太黑，夜太黑。 每天深秋我总要说Happy birthday， 祝福你，把这首歌 Just for you。 这是为你写的歌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，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，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，往事却不复记忆。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，虽然是不得了，并不想拥有什么，就让我停留，让我停留，而你依然是你。在城市属于我们的年少时光里，这风中的

Тут і півучі є смокнута водою. Я йду крявіношки тропкою. 别忘了大声地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